刚刚讲的，如果真的听不懂，考试也不会考。刚讲的那些东西，如果真的考不，德国人跟英美人那看着不爽，就算忘了就算了，应该考试很少考。我只是希望帮助各位影响，好不好？真的，如果你刚刚听不懂，之后可以少背很多东西。如果你刚刚听不懂，之后就要用背的去把其他的问题给补充进去。然后我是希望同学不要用背的，就是这样。不然你最后一定会去背，要不然要不要保险？背保险要不要保险第一？然后兽医要不要保险第一？你最后背完之后，背完一轮了，考完试你也忘了，可能不会记得。然后甚至连谁来指定兽医的，你可能就用背。对，这种东西可能都是用背的。然后责任保险的保险标的是什么？这个要背的。啊，责任保险叫员工保险，其实也是背的。跟刚刚其实用推的通都推得出来，我觉得跟大家讲讲，用推的，用刚刚学的基本概念推都推得出来这些问题的答案。啊，如果你真的搞不懂就算了，反正是三把嘛，还有25分嘛，不是25分，加好多分了，加好多分，反正三把嘛，对不对？如果你真的很难理解，可能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你没有学过英美法的物权的概念，也有一个原因，可能是你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很容易想象，就跟刚开始学民法的时候不太容易想象。所以接下来这个地方要问大家的是保险利益的存在对象，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基本上在先决假设就有一个争议点要请大家想。他们就会问你说，谁需不需要保险利益？可他没有问你说，谁需不需要英美法所提到的保险利益？谁需不需要德国法所提到的保险利益？所以一定会有争议，懂我意思吗？因为他只是在这个前提的问题设定上就有问题。你看每一本书，他都问说，腰保人需不需要保险利益？可他没有跟你讨论说，腰保人需不需要德国法讲的保险利益，还是英美法讲的可保利益，懂我意思吗？所以先进入这一个一个争点之前，我有请大家听指令，我也只要记得一件事情：德国人的想法是什么？承保的对象就是那个利益，所以利益只有一个。你只要记一个最简单的概念，就是利益只有一个。德国人的保险利益只有一个，这句话你背起来，后面也就可以记了。但是它的原因，如果你没办法理解，我就希望你回去能够再讲清楚一点，好不好？德国人的保险利益只有一个，那一个就是被保险人身上。假设现在是台车子，你的车子被投保，由甲去找保险公司投保，甲是腰保人，乙是被保险人，丙是，甲是保险人，甲是腰保人，乙是保险人，然后丙是被保险人。在德国人的想法里面是什么？很简单的一个东西，就是被保险利益。这个契约保障就是这个所有权，甚至有可能是租赁权，甚至有可能是留置权，看你什么权，开心就好，就只有利害关系。他就是在保这个关系，所以就只有唯一的一个保险利益，就是他。所以接下来的所有问题，得派的结果你知道，要保保险利益。不用，被保险要不要保险？要，因为只有那么一个保险利益。你来看对不对？真的，其实真的很简单。存在对象里面，腰保人有一个少数，说少数就是江朝国老师。江朝国老师就是从德国过来的。他说，仅有在腰保人与被保险人为同一人的时候，腰保人是需要具备保险利益，否则腰保人是干嘛？你不保费之人。在人身保险中，腰保人也不用所需取得的呢，在于被保险人的同意嘛。所以我管你有保险利益，所以我说最简单的一句话，德国人只有一个保险利益，不管是财产还是人身，就算是甲的老爸要帮自己的儿子丙是跟自己的身体有关系吗？丙跟自己的生命有关系吗？承保的也是这个保险利益啊，保的也是这个吗？啊，甲跟丙之间要甲跟丙的身体，甲跟丙之间有什么关系吗？没有，只需要同意，只需要同意这个制度就好了，对不对？这是同意。所以现在 保险第一只有一个，这个人就是被保险人。所以我说的话很简单，保险第一就一个，再一个就是被承保的利益，他就是契约的保障对象，他就是保险标的，全部都同对吗？对，所以这里呢，少数说就是海保是再继续看下面的学说咯，继续看下面的学说。通说呢，就是现行法规定，啊，也是多数的意见，比较多人的就是医美派啦，比较多人就是医美派。在医美派的想法里面，你也是记得一个案子就好了，村民帮国王保，村民帮国王保产生的结果是什么？国王跟村民之间一定要有关系，才可以帮国王保，对不对？村民帮国王保，只要记得这个案例就好了嘛，应该就有影响。村民要帮国王保，老爸要帮儿子保，儿子好，先保儿子好，再保儿子，身体。身体要帮别人保自己，你需要一个利害关系。再来一条规定，16条，看一下16条吧。16条，法条规定，16条很明显是一个英美法来的条文。16条说，要保人对于左列之人的生命或身体有保险利益。如果你真的很想理解法条的每一字每一句，他想讲的保险利益是什么，你可以在那边写有可以保险的利益，自己要挂这边你要填的，反正是一枚白。第一个，本人或其家属就这里，老爸帮儿子保，老爸跟儿子之间有一个利害关系，有16条所讲的。可以投保的利害关系，可以投保的保险利益，所以在医美法学的里面，腰保人要不要保险？16条跟你讲要，对吧？村民要帮国王保，必须要有一个利害关系，好吧？所以这里是不是有一个极度的冲突？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一开始加规定。所以你用10倍的，我也不阻止你。但他真正的原因就只是因为前提架构不一样，他讲的利益是不同的利益，他讲的基础是不一样的。然后可是很多人都拔出来，拿出来放，少数说认为要，啊少数说多数认为要，啊少数认为不要。可他真的很莫名其妙，真的他是在不同基础上去比较事情，不同基础上去比较事情。我们来看看呢，还有一个条文是必须要解决的。就是少数说的第三个三角形，45条。这条文可以说是现行通说的最大漏洞，也是教台保职工的一个脑门案，可以说是英美法天顶盖被打了一巴掌。你看45条，他说腰保人得不经委任为他人之利益订立保险契约，就这样，腰保人得不经委任为他人之利益订立保险契约。45条定在财产保险底下，定在财产保险底下，它是保险契约底下的一个概念啊。所以多数的意见会认为说，45条是一个财产保险适用的条文，因为我们刚才不是讲了一个45条，一个105条，有印象吗？一个是45条，一个是105条，这个是105条的条文嘛？人身保险是105条。那刚刚我们已经解释过，在英美法里面的讲法是说，这是一个什么？双重保护品嘛，这一块是双重保护品，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下一个条文是45条。所以同样的，邻居发老师跟江桃老师，不管是德办、英美办，都会在讨论说这一块45条怎么说，这一块45条怎么说，这两块45条怎么说。在江桃老师的想法说，不经委任就可以帮别人投保，不就是符合他的意见的吗？代表着这里不需要关系，不需任何关系。 自主条文讲，任何人得不经委任替他人投保。所以四十五条在财产保险里面是不是就符合江朝武老师的想法？腰保人管他去死，重点是被保险的。在江老师的想法，他说四十五条是罪犯。那同样的呢，这样子四十五条意见在这里，啊，有人就说啊，这里四十五条是例外，这两有两种说法，但一没把还是花条钱让你交。在四十五条里面，这就是所谓的通说，他说四十五条是一个例外，所以往后买，然后没有钱，例外。一种解释是说他是例外。另外一种解释是说，法条只有说得不经委任，没有说可以没有保险义务。刚刚四十五条是写说得不经委任为他人之利益订立保险契约，可是他却没有说腰保人可以不用保险义务，懂我意思吗？第二种说法，条文文义为明文说不用保险。这是两种学说的讨论意见，然后比较多人采取一个例外规定，他们认为说四十五条是一个例外规定，原则上腰保人还是要保险第一，除非在四十五条所讲的情况里面。那我们就看看所谓的多数说认为腰保人要有可以保险的利益，认为要有这条例外关系的原因有哪些？第一个，当然除了现行法规定，我们刚刚举过十六条嘛，十七条也是。第二个，邓小平说，保险法理上通常是为自己投保，所以腰保人极具保险金请求权，自应有保险利益。这句话很同意，没有解释理由。他都讲通常，那我们现在在讨论就是这种非通常的情况嘛，拆开的情况，非通常的情况。所以这个呢，有个人觉得不是什么理由。第三个道理就是说，若腰保人仅交付保费，有违常理。说讲到常理，也是一个没有什么逻辑性的讨论，真的。有违常理，哎、欸，奇怪，真是有违常理啊！你学民法五因管理的时候，你会觉得有违常理吗？不会吧？你学民法的时候，我觉得帮人家缴钱，我有违常理吗？没有嘛。啊，保险费、保险契约里面有契约啊，帮人家缴钱，有契约帮人家缴钱，你还觉得有违常理吗？然后五因管理那种法定之债，你就不觉得五因那个有违常理，你不觉得它逻辑很怪吗？可能这个老师民法比较不好。人身保险中，腰保人具备保险利益，只能彻底防范道德危险。这一句话反而比较有道理，对不对？因为它建立在什么地方？双重防护体的概念底下，对不对？刚这里不是跟大家讲说，就是一个双重防护体吗？它建立在刚刚建立讲过的双重防护体逻辑下，对啊，所以就这样子的答案可能会反而比较有逻辑。基于双重防护体的考量，我们认为腰保人还是需要具有一定的利害关系才可以买他人的保险，好吧？然后还说什么四十五条是例外，既然都搬出这个仅为例外的这种理由，代表他们其实也知道自己的利润基础没有那么强，没有那么的重要。然后最后一个邓小平说，就保险实务而言，若腰保人无保险利益，如何尽告知义务？在人身保险中，腰保人若无保险利益，保险被保险而已，毫不担忧。他从保险实务来说，如何尽告知义务？他说，如果甲跟丙没有关系，甲要怎么跟乙说丙的身体状况？那这时候我就会说，我如果我回应，我就会说，你可以去问丙啊，对不对？为什么一定要甲讲？你可以去问丙啊。所以第一个问号，我个人也是只是保留在，但是在保险中，要把若无保险利益，被保险合理毫不担忧。他的这种说法。刚刚我们有讲过一个反驳的点是什么？人身保险中哦，真正该担忧的是谁？受益者。X 才会想去把丙弄上受伤，他可以拿到钱的，那关甲什么事？所以这样讲完，你就会觉得奇怪。其实现在所谓的通说啦。所谓的通说，所谓的多数意见，认为腰保人要有保险利益的这个想法，五 我觉得唯一比较能够讲的就是防范道德风险的这个理由，其他理由其实都可以说是不攻自破，逻辑上的矛盾。最好的说法是两个，一个是彻底防范道德风险，成立双重防护；第二个就是现行法的要求。现行法16条有要求，我也没办法。现行法16条有要求，所以逻辑上我们应该要遵守法律的规定，逻辑上，逻辑上。但是你仔细看一下16条，如果你是一个有专长的法律人，看到这个条文的时候，你得到一个结论是看看就好。真的，你看一下16条，现在再仔细看一次。刚我跟大家讲过这个条文，念过一次，现在再念一次。你现在抱持着你是一个内心律师或是一个林肯律师的态度来看这个条文，就会发现这条文没有用。条款对于左列个人之生命或身体有保险利益，有保险利益，然后嘞，没有会怎样？没有条文会说没有会怎样？所以这时候你身为一个念完法律系的人，你觉得你会去遵守它吗？不会嘛。所以结论就是16条也蛮废的，它规定有，规定在，但是它没有说如果没有这样子的保险利益效果是什么。你那时候可能会有人问我说，老师你看17条。那我就跟你讲，17条它写的是保险不要利益物品，好像在逻辑上可以讨论准，我们可以把它说它不适用于人身保险，对不对？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保险不要利益物这五个字就代表人身保险不适用，所以16条没有违反效果。16条没有跟你说人身保险中没有保险利益的结果是什么，没有讲，所以。也不是那么的有用，也不是那么的有用。所以在腰保的这个概念里面呢，我个人是比较偏向江少国老师的这样子的概念。腰保人需不需要有保险利益这件事情，不管是可保利益哦，又或是被保险利益哦，我都认为可以没用，因为可保利益这一块基本上就是我觉得有同意就够了。就算用医美法的逻辑来想，我也觉得腰保不需要有可保利益，反正有同意了。啊，就算用德国法的逻辑来想，这本来就不用讨论的问题，因为费城堡的保险金就是这一个，关腰保什么事？我的想法是这样的，看你 O 不 OK 都可以，都可以，真的都可以，因为这个真的很少考。我是希望你多多去思考他们自己的架构差异在哪里，这真的非常少在考，这十几年前在考的问题。所以腰保要有保险利益嘛？如果你不想看那么多，德国人认为保险利益是什么？被保险利益，所以只有这一个关腰保的。啊，英美法，邦国王法，分明邦国王法，所以我们要给他一个条件，那个条件就是可以保险的利害关系，可以保险的利益，好吗？就只是这样嘛。啊，但法问题就只是这个问题，简化来讲就是这两个。那第二个被保险人，还有分多数桌跟少数桌。这里很有趣的，少数桌是李群发，可是他的逻辑反而是最一贯的。等等，他的逻辑反而是最一贯的。多数的意见认为说，在财产保险上，被保险人即为保险事故发生时受了损害之人，有保险利益时有损害可言。所以这句话是谁讲的？很多人就会这样讲嘛，我承保是什么？丙跟自己身体的关系吗？丙跟自己这台车的所有权嘛，所以受到车子受到损害，侵害的是这个所有权的范围嘛，所有权的价值嘛。所以保险利益被保险人需不需要？一定要嘛，我保的就是这个，怎么可能不要？保的就是这个，一定要。所以德国人的想法就是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被保险人一定会有那个被投保的利益嘛，被保险的利益嘛。然后就人身保险而言，被保险人对于其生命、身体以及医疗中本来就一定有利害关系，当然会有保险利益。好，那普通意见我们来看看，蛮好玩，真的很好玩。普通意见是林君碧老师的意见，他说普通见解认为啊，被保险人不可能会贪图保险金而谋害自己之生命身体，故在人身保险的情形中，被保险人对于自己之生命身体不用具有保险利益。那刚我看109条，再看一次，再翻一条，再翻一条。如果是像119条可以删除，好被保险人故意自杀， 然后再搭配林群碧老师的意见，另有补充见解认为，被保险人不会贪图保险金而谋害自己之生命，然后再把它几个字盖盖起来，被保险人谋害自己之生命，再把它缩写，被保险人自杀，然后搭配到109条，懂了吗？现行法条文告诉你，有一种情况叫做被保险人故意自杀，然后林群碧老师跟你说不会有人自杀，够白话了吧？那你觉得有没有人会自杀？会，所以你知道林群碧老师很可爱吗？对，所以他认为在人身保险中，被保险对自己就是身边的你不用有保险金，因为他不会自杀，不会有道德风险。所以这个意见我才把它换成补充意见嘛，忘了就算了，通常写补充你们就会忘记算了，忘了就算了。我们来看现行法，现行法第四条没有写保险利益的，可多数的有多数的学者会拿第四条当赔本。我赔偿请求权之人这几个字当成他是一个有保险利益之人。第四条有人这样讲。十七条，腰保人或被保险人嘛，他写的或，所以就说啊，这对保险也要有保险利益啊，这是一种说法。再来。45条，刚刚不是说任何人得不起我任何为他人之利益订立保险契约吗？他人之利益，那个他人就是被保险人的利益啦。所以这时候订立之保险契约是为了被保险人的利益所订立的。所以第4条、第17条、第45条，多数的意见认为是支撑被保险人必须具有被保险利益的一个架构。刚刚我整个讨论下来，我只能下一个结论。就是我同意在德国法底下，被保险必须要有被保险的利益，但是在英美法底下，有没有需要可以保险的利益？这是林群碧老师要问大家的，这就是少数说。你看，契约当事人才要去讨论可以保险的利益。我们在讲这个问题，回来这个国王，我们是在讨论村民帮国王报，然后加入了。保险利益的关系，那现在是国王自己帮自己搞，我们干嘛加这个条件？懂这个逻辑吗？一开始英美法只有想过这样子的，丙帮自己搞的问题，丙自己的身体，也就是国王自己的身体，自己去找保险公司投保，从来没有想过村民会帮他保，但是就是有村民帮他保，才产生了所谓的。这一段利害关系的要求，这一段16条利害关系的要求，也让大家开始讨论说什么是可以保险的利益。所以就逻辑上来讲，被保险人自身有需要去讨论可以保险的利益吗？不用吧。这是林群碧老师的意见啊。他说你产生可以保险利益的原因是什么？有一个第三人去帮被保险人投保的时候。我们要求他有一个额外的条件，才让他可以去帮他人保险。那现在是自己帮自己吧？为什么我们要要求一个可以保险的利益在丙的身上？干嘛要求这个？因为李旭宝不是英美法，他的脑中只有可以保险的利益这几个字，他当然不会苟同被保险人自己需要可以保险的利益，对不对？他没有必要去讨论这个啊。大概懂林群碧老师的感觉就好了，他也不会考虑。所以刚才林群碧老师在书上写说，契约当事人只需具备该保险契约之保险利益，现行法既以腰保为契约主体，应该是以腰保为保险利益的归属主体。那既然在这种保险关系底下，为什么要去讨论被保险人？被保险本身有什么好讨论？那这种第三人帮第三人的利益投保的关系底下，我们的所谓的可保利益应该是存在于腰保跟被保险。就好了，不用考虑被保险人跟自己的身体跟自己的车子，也不用啊，同样车子也不用啊，自己跟自己的车子干嘛？自己本来就可以帮自己保，为什么需要去讨论可以投保这件事情？我就问你这个问题吧，本来就可以帮自己的东西吧，为什么我要去讨论可以投保？这个条件根本不需要设，没有必要设，所以林群碧老师的想法就是，没有必要去设这个东西。好。所以这是林群碧老师的少数说啦，但是多数还蛮多数的都是在讨论被保险人需要有保险利益，需要有保险利益，真的是前提不一样。你从可以保险的利益来想的话，林群碧老师的少数。 被保险利益来讨论的话，江朝国老师会认为被保险人必须要有被承保的那个利害关系是很正常的，所以我才说上一堂课那个很重要，这些都不用背，是真的很好推，真的很好推。对，所谓的多数多少是多，不过就是这样推出来的。好，再来是受益人。受益人这个地方，我先画一个框框，因为这个框框要先解决。财产保险到底要不要有？到底有没有受益人的概念？我刚才举受益人产生的原因，就是说啊，这个人会死嘛，丙会死，所以钱要找个人领，就找了 A 克斯，找了 A 克斯。然后问题就是车子毁了，丙还活着吗？你再跟我说，因为车祸太严重，丙顺便死掉，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车子毁了。本身不会影响到丙的权利能力，对吧？逻辑上只不过是两个东西嘛，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就是和车祸一起，不要搞。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财产保险或受益人这个问题，基本上在现行的实务上，应该是说条款可以约定，但是还是没有在法律上定性。你可以在财产保险的条契约内容里面。指定受益人，但是指定受益人不代表他就是保险法里面讲的受益人，不代表哦。所以现在我们才要从法律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能说契约实务有就说有，因为契约规定不代表是法律上显示的。你也知道，有的字可能都叫侵权行为，在不同的地方叫侵权行为是不一样的。这里的受益人到底算什么？我们先看保险法第。这是多数比较多数的意见讲赞同的啦。保险法第五条认为说，本法所称的受益人，就指的就是被保险人或腰保人约定享有赔偿请求权之人。腰保人或被保险人都可以是受益人。他这边有没有指定险种？没有，他只提出一个重点：赔偿请求权之人，对不对？赔偿请求权之人，那可以请求赔偿请求权的人，不管是产险或是寿险，都有可能吗？都会有可以请求赔偿请求权之人。所以多数的意见就会认为说，这个受益人在产险有没有？有，可以。这个产险嘛，这个寿险，他认为这个受益人可以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第四条，懂得风险自由。他没有限定赔偿请求权之人非常多，但财产保险里面丙不就是赔偿请求权之人吗？他可以指定受益人，符合法条规定的，所以受益人是不是用产险？多数意见会认为不是，多数意见会认为是。然后所以你看他说保险法22条、45条、52条都有受益人的用语，而且没有特定理由仅限制仅人身保险可以指定受益人，况且动产担保交易法中亦有相关用语，所以多数的意见认为是财产保险，认为财产保险的受益人。但是江朝国老师讲了一句话：为什么要有受益人？我们要从立法目的来想。他说，人身保险中之所以指定受益人，乃在于被保险人死亡后无人领取的问题。若在财产保险中，被保险人即为保险金受益人，纵使指定受益人也是民法上的关系。所以他认为，实务上。指定这个受益人可不可以？可以，但是这代表是什么？不过是丙跟乙定了一个利益第三人的契约，民法上的利益第三人契约，这个第三人就是这个 X。 你的利益第三人契约用词是不是也写受益人，或是受益第三人？你要学那个三方关系的时候，也是用这个名字在写嘛。所以他会认为说，你这里写受益人是不是？保险法受益人不是，他是民法上的利益第三人讲的受益人，所以我才说受益人这三个字很难的，就不会因为这三个字就会有特别的答案。所以在因为法里面，它其实就是第五条，在江朝国老师的意见里面，它是民法的第三人，民法中的利益。 单讲，张双华老师认为财产保险不需要受益人，不需要有保险法的受益人，因为人没死，还活着，搞受益人干嘛？对，车子坏了，你还活着，搞受益人干嘛？但人身保险的重点是因为你会死，所以才指定为受益人，主要是这个原因啦、啊。所以下面讲什么否定说可能说有一个前提是看是什么险种，看是什么险种，因为如果是江老师，他只有人身保险、啊，所以受益人需不需要有保险利益的这一块的否定说，你看一下是江桃国老师提出来的意见，这个否所谓的否定说，叫做日常讲的否定说，其实是江桃国老师所提出来的意见。他说受益人呐、啊，既仅适用于人身保险，第一句话讲出来就是。要保保的意见，而其对于被保险人无庸具有保险利益，因为邀保人指定受益人要经过被保险人的同意，已经足以防范道德风险。他说，还是那句老话，江桃国是什么人？德国人，德国人只有一个保险利益，只有一个保险利益，所以现在出现了另外一个人叫做 X 是受益人，你觉得他会舍得把这个保险利益让给他吗？不可能嘛，所以他这样子就会老生常谈讲另外一个字，就是同意，对不对？同样的招数，他说指定这个受益人必须有他的同意嘛，同样的招数啦，同样的逻辑，同样的招数，所以当然会有否定说出现了，因为只有一个保险利益，关受益人什么事？他对其他人就用同意来组，用同意来组。对，好气吧，超好气。肯定说呢，是林俊发老师讲的，真的就只有林俊发老师讲肯定说，多数的意见就会依照现行法的管理这个问题。他说，受益人啊，如果跟被保险人不是同一个人的时候，受益人必须具有保险利益，否则会取巧回避邀保人需具备保险利益之规范，容易产生道德危险。为什么这样讲呢？人家换个第三人了，有第二个开段再换一个。刚刚这里不是说甲、乙、丙、A 子，在这样子的关系里面保丙的身体，然后以美派的学者的重要结论是说，国王跟村民之间一定要有利害关系，对，否则不能随便帮别人保。好，那现在。如果啊，如果在这样子的案例里面，我们说丙跟 X 之间不用条件，不用，不需要这条件的时候会产生一个结果 ，X 跟甲交换就好，就变成 X 找丙要，然后丙这样。这里表现，这里表现，会产生这样的矛盾。问题在哪里？如果甲要帮丙投保，说他必须要有利害关系，然后指定的第三人不用利害关系，然后甲又伸不出这条黄线的时候，他只要这样子做就好，叫个有黄线的人来帮他保，然后自己可以领到保费。所以他所谓的什么取巧回避。邀保人必须要有保险利益的规定，他在讲的就是说，一旦受益把邀保人放到受益人这个位置之后，他是不是就不用保险利益了，不用这个利害关系了？所以他是不是回避了这样子的要求？这是他当邀保人的时候必须要求的事情，但他只要换个角色，就变得不用了，换过来就不用了。这就是俗称取巧回避邀保人需具备可以保险的利害关系的规定，对，他只要换成当成受益人就好了，自己当受益人就好。这是林俊发老师的意见，林俊发老师的意见。然后说，如果邀保人是以自己生命投保并指定受益人的时候，就不受限制，因为是处分自身权利，所以他这边强调是第三人嘛。啊，所以如果他刚才讲的问题就变成这样，他变成说，如果是丙跟乙投保。 因为有取巧回避的问题吗？没有，它的重点就是这样子的结果底下会有取巧回避，但在这一种结果底下不会有取巧回避啊，因为是自己处分自己的身体，自己保，没有第三人帮第三人保，是自己帮自己保，你愿意指定谁，你开心就好，你开心就好。所以徐帆老师特别在这个所谓的取巧回避，要把兴趣跟保险第一的要求。啊，讲那么多，你会觉得很难背，对不对？其实现行法规定比较好处理。现行法的110条、111条、121条，我来看看。110条说，腰保人得通知保险人，以保险之金额是全部或一部给付其所指定之受益人，又或处理。这个受益人只有唯一的一个要求，请求时生存者为限，有看到？他没有要求要有保险金，这是110条跟你讲的。然后111条跟你说，受益人经指定后，腰保人对其保险利益除声明放弃处分权外，仍得以契约或遗嘱处分之。然后腰保人行使前要处分权，非经通知不得对抗保险人。所以这一条告诉我什么？受益人随便都可以指定，而且是由腰保人可以去调改调整的，有吗？腰保人可以遗嘱或契约去处分之。再来最后一个121条，所以受益人到底怎么处理？用121条，我们不是一直说受益人会有道德风险吗？121条告诉你。一旦受益人故意致保险被保险人于死或虽未致死的话，丧失受益权。看到了吗？受益人会丧失受益权。然后这里是121条规定的是人身保险啊，财产保险如果有受益人，然后他要故意把车子弄坏怎么办？我就问大学国际，我们刚才不是说比较多数的学者认为财产保险中可以有受益人规定，那这个 X 如果真的去把丙的车弄坏，自己还可以拿到钱，不是不合理吗？但是法条没有定，只有121条这个条文，121条是用在人身保险，可是这是财产保险，这个受益人去把车子弄坏，我怎么处理？所以回过头来。你问我说财产保险是否有受益人的概念，我就会回答你说可以有，但是它的道德风险，道德风险问题。你可以说有啊，没关系，但是重点是你要处理这个道德风险的问题，不处理的话，保险法没办法运作。这个是财产保险，我刚才讲的121条是用在人身保险里面，用在总身体人生命身体来健康。而这个财产保险如果有受益人，他要怎么去处理受益人的道德风险，就变得很难哦，就变得很难哦。所以11页这个地方是告诉大家说，受益人，你觉得财产保险跟人身保险里面都可以适用吗？如果都可以适用，你会有什么漏洞？还说干脆不要适用在财产保险，反而比较简单，好吧？不是我比较偏向江涛哥，是江涛哥老师有的时候讲的东西是比较有逻辑性、有连贯，有连贯是很重要的。你想自己的时候一定要尽量连贯，不然你的脑筋没有那么多东西可以记不了那么多东西。你要尽量让自己的逻辑跟层次是顺得下来，这样一颗就可以少背很多东西，不然你一个一个记真点也记到死。你每个针点如果不把它扣在一块，不完完这样扣的话，你真的要记很多东西。等下客户越来越多，是吧？还得生肖，还有国师。虽然要是我国师，我就会放国公哦，国公。要是我国公，我就放弃，一辈子用不到几次，对吧？一辈子用不到几次，国公就是一种政治角力而已。搞完马英九拿来用钱预约，然后有好多背景，对吧？难讲。所以我说国公要是我真的会放弃。还有什么国公？法律伦理学嘛，也可以放弃。感觉就是很废的东西，也不会变得有用。你想说学公民道德，又变得比较有公民道德，还不是乱吐口水，有没有？怎么还不是乱吐口水？因此，我 那就讲到肉质薄弱，就讲到我之前看到一个幼稚园小朋友，现在我也是很恐嘛，他每次对打都是吐口水，什么水溶之术，然后就在那边解意。我老是看到小朋友在玩，我都傻眼。我说要是他老爸给他打火下，就是在喷火。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我脸，但是我觉得小朋友现在真的要注意一下，如果有要生小孩，注意一下小孩子的教育，对，很重要。至少不要看海绵宝宝跟天线宝宝，因为那是有研究指出智商会延续性降低。先看天线宝宝就有点长不聪明，然后再看海绵宝宝就变智障，每天去撞墙，就死不了。电视上那个撞都不会死，我要去撞，不太 OK 啊。我记得我小时候看没有这个打杠，变身机器人，很小的时候，非常小的时候。啊，几岁啊？国小的时候，国小的时候在看没有这个打杠，都是变身的，我也忘记很多啊。那时候很红的是《美少女战士》，对，我不知道是你们的年纪看起来应该还记得《美少女战士》，我月光一片。久了很久，我也不太记得。好，讲还 OK 吧？我要继续。接下来讲的是一个保险利益的存在时点。保险利益的存在时点，在保险利益的存在时点这个问题里面，我们为什么会探讨这个东西？就是会影响到我们在判断一个，要怎么说呢？在判断后面那个保险利益十五页的保险利益是变动的时候，你必须要先了解保险利益的存在时点，才有可能搭配，才有可能理解十五页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首先，在保险利益的存在时点这一块，我们要讲的问题是说，我们以前都是静态的在讨论说这个有没有，但是讨论存在时点的想法就变成是一个动态性的时间序列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保险契约都是一段时间，不是一时。所以这个契约绝对是往后拉时间，就算是产险也会差拉个半年一年，然后寿险甚至是终身。所以这个保险利益，我们通常自己在想的时候，我们都很平面式的在思考问题，可能就是订约的这个时间点，可能吗？你们在想问题，应该就想订约那个当下，可它有没有可能之后产生变动，变成没有，就是丧失保险无保险利益变成无保险利益？有没有可能谈这个问题？懂我意思吗？是有可能谈这个问题。一开始他是你爸，后来你被别人收养，就他就不是你爸。一开始他是你太太，后来你们离婚了，他就不是你太太。那可保险利益不就变了吗？对不对？就算是用被保险利益，也有可能变。一开始是你的车，你卖走卖掉，你不就没有所有权？所以有可能突然缔约的过程，契约产生效力的过程中变得无保险利益，才会产生这个问题。所以他说你要从平面思考变成一个动态性的往后延伸的时间序列思考，才可以懂这个问题的来源。在这个问题底下，我们首先先来看看财产保险跟人身保险产生了一个区别说。这个区别说白话的讲，其实就是医美派的讲法，因为它比较难懂，所以我们先讲始终存在。始终存在说是什么？就是江潭瓦斯的想法，整个保险契约有效的契约有效的关系存续中，它的这个被投保的利益、被保障的保险利益一定一直存在，所以从缔约开始一直往后跑，一旦你变得无保险利益的时候，契约会怎样？无效。大家知道？因为契约保障的对象不见了啊，这讲法我是很简单的想法嘛。一旦契约保障的对象不见了，那我们干嘛讨论？所以契约应该变成无效。所以十七条它认为什么？十七条意思是说，看一下条文吧。要保险、要保人或被保险人对于保险标的物无保险利益者，保险契约失其效力。所以在江老师的意见里面认为说，我们在缔约的当下一定会有保险利益嘛，才知道保障对象是什么。但是如果过了一段时间说他把车子卖了，他把车子卖了，就变成没有保险利益啊，因为没有所有权了嘛，没有任何利害关系了。一旦你没有那个利害关系的时候，契约就会失去效力。 所以在江老师的意见里面说，这里是始终存在，始终存在，始终存在。好，那这时候就问我说：“哎，老师，那人身保险，江淘宝是人身保险是什么？就是你跟你自己，什么时候会不见？你死的时候。”你就算受伤，你活着，你只要活着都会一直存在，什么都会变动。你死的时候，你死的时候契约不是赔你就是失效了，就这么简单嘛。所以江老师的逻辑是很一贯的，他逻辑非常一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也是一样啊，始终会存在。你可能跟我说什么辨别或隐私，我不管，但是还是你始终还是。一路走来，始终如一，好吧，都是你自己，人身保险是一样。所谓的没有保险利益，就是你死的，啊，在德国人的想法，被承保的就是负担。然后45条、49条、56条，等条文顶多只能导入缔约时被保险不确定，可待日后确定而与始终存在保险利益之原则并不冲突。最主要一件是什么？刚刚45条跟你说。我们看过第一讲，现在要看的是那个后半段。45条跟你说，受益人有异议时，推定交保人为自己之利益而订立。推定为自己之利益而订立，所以他并没有要求说那个利益要先存在，他只是推定有一个利益存在，推定。规定有一个利益存在，而可以订立契约，所以他对于一开始就要有要求的这件事情，似乎从45条看不出来。这是区别说的第三个三角形，财产保险区别说的财产保险不是第三个三角形提了个45条吗？所以区别说的财产保险的想法是什么？区别说对于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存在之前，他们的想法就变得比较复杂，他变成说。区别说财产块，跟财产一个人身，在财产的部分，他们认为他的时间应该是这样。在订约的时候，我刚才是不是有说法条没有跟你说财产保险要有可以保险的利益，对不对？你有印象吗？我刚才只有说16条有规定嘛，人身保险里面，要把对于本人及家属有保险利益嘛，可是对于财产保险的这一块。他没有特别要求说哪一个时间点要有保险利益，所以在冲说，也就是所谓英美派学者的想法，他认为你订约之后有可能没有保险利益。我们真正判断保险利益的时间是在事故发生的这个时间，在事故发生的这个时间点有保险利益啊，有可以。保险的利益即可，在财产保险的想法里面是这样，在事故发生的那个时间点有可以保险的利益即可，然后它有很多种方法来解释啊。首先刚才讲了17条，就是专门用在财产保险嘛，财产保险的保险标的物嘛，实际交易，他们的解释就跟江老师的想法不一样。他说你17条想讲的是什么？17条要讲的是失效的情况，事故发生的时候没有保险利益会失效。我打算讲17条什么都没讲，真的，17条什么都没讲，只是不同的学者把17条放在不同的地方。但这边他们认为17条就是在说事故发生时如果没有保险利益会无效，17条可以这样讲，其实17条没有这样讲。十七条只有说要保险，要保人或被保险，对于保险标的物无保险利益的保险契约实际效力，他没有讲时间点吧？他没有讲时间，所以江淘宝是说他是一直都要，然后在英美法学的时候是事故发生时才要，所以我说十七条是什么问题？但是大家都拿十七条做文章，因为他大家都拿十七条做文章，这是通说应该说英美法学者里面对于财产保险里面的认定。认为是在事故发生的那个时间点有一个可以保险的利益就好了，如果没有的话就会依照17条无效。 他把这一条解读成这个时间点，就画了直接一个长长，我没有一直画连续的，没有始终的在。那、啊、可是如果是下一个寿险这一块，人身保险这一块，我觉得是英美法学者解释力最差的一个地方。同样是在订阅这个时间点，然后一直到这边事故发生，想一个情况吧，你跟你太太在这里结婚，还有婚姻关系，你帮你太太保险，到这边发生的时候，发现你跟你太太已经离婚了，是不是就没有可以保险的利益了？在这个时间也是没有，那这时候赔不赔？保险契约有没有效？在这个时间点是有的嘛？离婚时间点有的，在这边没有，无保险利益，离婚了，离婚，离婚，结婚跟离婚的关系啊？结婚。就是结婚关系中，但这里一定有可以保险的利益吗？有，但是在这里已经没有了。然后事故发生在这里，契约的效力是什么？在英民法学者里面认为这样子的契约是有效，有效，有效。为什么有效？因为他说人身保险的判断时点是在缔约时判断，有可保利益，后面不用管，在缔约的这个时间点有可保利益。相较于财产保险是什么？在事故发生的这个时间点有可保利益，它的时间点是完全不一样。在英美法学者认为财产保险的可以保险利益是在事故发生时存在就好，在人身保险里面认为是在缔约时有可以保险利益就可以了。为什么？因为这一块我们可以拉出来。首先第一点，十七条不适用，因为十七条写的是物，它在里面，它写的是物这个字，物这个是代表的不是用人身嘛，对吧？这第一种说法。第二种说法，那个理由，刚我们是讲了一个保障价值的背景，我们是不是用解除契约或是终止契约的想法来讲这个问题？我还没有讲是解除还是终止嘛？你刚刚看到是保障价值准备金嘛，金嘛，对吧？请你看过119条，刚看过119条，如果你忘了，可以再看一次。119条跟你说，要偿付解约金，不管你是解除还是终止，它保持的不是一个无效的态度吧？如果是无效的话，你是不是要让整个契约自始无效，然后产生双方不当得益的不负给付义务，然后不当得益无法返还，都才返还金钱嘛？对不对？你学民法应该学到这一块吧？啊，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储蓄性的保险，储蓄性的保险，你从这里开始，是不是刚刚从平等保费的角度来看？你就有一部分是在储蓄了，保险契约之力，你帮你太太保，你是帮你太太缴了一些保费，你太太又还没那么快老，所以你一定有帮你太太多缴钱。你缴了那一笔钱，如果在这边无效，在这里无效，那是储蓄吧？不是，它只是返还你保费，你懂我意思吗？在这个时间点，因为你们离婚变成无效。不就是契约无效？你前面缴的钱是全部都在还你吗？他刚刚跟我们讲的一个东西叫做储蓄性质，不就有违背吗？储蓄性质的重点是什么？有利息，储蓄是有利息，它会有投资的收益，好不好？储蓄性质的东西一定会有一定的投资收益。一定会有一定的投资收益，它跟全部无效返还不当得利的钱一定有差，懂我意思吗？所以如果你在这个时间点因为当事人离婚导致契约无效，它就丧失了一个很重要的利益，就是投资者收益。所以这时候我说这种离婚该怎么处理，我教你非常简单，离 离婚之后你太太可以撤销同意啊，就好了。你这时候就跟我说，你会不会因为离婚怎样的？你现在这个时间点撤销同意啊？你老公帮你搞，你们离婚，你就撤销同意，这个契约会怎样？把刚刚105条取消回去。105条跟你说。第二条，看到了吗？被保险人依前项所为之同意，得随时撤销之。第三项跟你讲，被保险人依前项规定行使撤销权者，视为终止保险契约嘛？它的效果是无效吗？不是，它是让契约停在这个时间点，停在这个时间点。所以你之前的投资收益，你除去的这一块，它都会还给你，懂吗？所以如果是无效跟有投资收益的储蓄性，你会选哪一个？应该是会选有储蓄性、有投资收益的储蓄性的这笔钱还给你，会是比较对你有利的。所以基于这样子储蓄性质的考量，依美法学者才会认为说，我们所谓的可以保险的利益在寿险里面，只要在闭卷时间看就好，事故发生的时候不用看。因为在事故发生之前，你有一个撤销同意的机会。你不撤销，事故发生，你说你没有可以保险的利益怎么样？不能怎样啊，就是没钱而已啊。保险就给付给你啊，也没什么问题嘛。懂这个意思哦？所以所谓的区别说，你就特别要去理解它差异性在哪里。在台保险是事故发生，在寿险、人身保险类型里面是什么？缔约时。所以我说，英美法的东西有时候比较没有逻辑，没有办法解释，反而比较难。然后江淮宝老师就很好理解，因为从头到尾保就是那个利益，承保就是那个利益。所以契约如果失去了这样子承保利益，就会变得无效啊。而人身保险里面干嘛讨论保险利益不见？人身保险中如果保险利益不见，就是你死了，对不对？那死了不是事故发生，就是契约，这样子也没了。根本没有权利的名义是保什么，懂我意思吗？所以江淮宝这逻辑是比较 好去记的，好，但是在区别说型你一定要理解，哦，区别说它是有它存在背景，但是我觉得不好记，我觉得不好记。那人身保险底下会讲到那个信用寿险，因为时间上可能来不及讲，要花个20分钟来讲完，今天可能先到这里了，哦，今天可能先到这里。好，谢谢大家。